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神把我们清晨的时候能够聚集在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在没有开始以前，让我们先低头，我们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在这分别为圣的主日清晨，我们来到你的殿中。主啊，我们真是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丰盛的生命，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能够得到浇灌，能够得到成长。主啊，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你借着不配的仆人的口，能够亲自把你的话语讲解得清楚，让弟兄姐妹们都能够得到帮助。求你在底下的时间，你自己的灵在我们每一个人心里面动工。我们感谢你，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们。我们讲到这个合一的心啊，这个合一，这个字本身呢，就是违反人性的。我们知道，人跟人中间能够有一个表面的合一，也不过就是因着这个利害的关系啊，或者是什么事情对我有好处啊，我有一个表面的合一。但是呢，要真的要在心里面啊，从心里面发出这种合一的这个意念，这是违反人性。啊，甚至在这个教会里面啊，也是不容易的事情。那美国有一位非常有名的这个幽默作家，叫做 Mark Twain 啊，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过他的这个名字。那他说他曾经啊做一件事情来研究这个动物中间他们这种和睦的能力啊，他就把一只猫、一只狗放在一个笼子里面。啊，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情？哎，结果猫跟狗居然是和平共处，没什么事啊，就安定下来。好，他又加上一只鸟，再加上一只猪，再加上一只山羊放在里头。哦，那笼子里面有一阵子骚动，结果呢，又慢慢的又平静下来了。啊，比如说这个鸟大概就跑在狗的旁边啊，所以那个猫呢就不敢过去抓那个鸟了。啊，所以他们又安静下来了。那这个 Mark Twain 说，他把三个人关在一个房间里面，啊，他把一个这个浸信会的背景的基督徒放在里面，一个长老会的基督徒放在里面，再加上一个天主教的信徒放在里面，啊，结果在这个房间里面，他们就吵个不休啊，啊，那可能有很多人不住在美国这么久，可能对这种美食的这种幽默，你觉得没什么好幽默的。那就打个比方说好了，你把一个愤青啊，再加上一个藏毒、一个法轮功的三个人，你把它关在一起，这有同样的果效，就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基督教里面啊，因着这种的教义跟这个传统不同啊，所以会有这种的争论。那在同一个教会里面，如果这个合一还有问题的话，就不应该了。但是呢，我们也知道，因着我们的人的软弱，这种事情是会发生的。所以保罗呢，就在这个以弗所书里面，他就教导我们怎么样在这个主里面能够合一啊。我们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十二章也讲到互为肢体，其实互为肢体这个意思也就是合一的意思啊。所以我们把这个以弗所书里面所教导的，我们来思想一下啊。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那我们在这里我们就看到啊，这神他呼召我们，不是说只给我们一个儿子的名分就可以了啊。他给我们儿子的名分，也是给我们这个特权，那难道就是如此而已吗？不是的啊，我们的神他赐给我们，也有赐给我们一个郑重的这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主动的来回应啊神给我们的恩典。那我们这个作为是要合乎这个神所赐给我们这个恩典啊。所以这两个是要相称，就好像一个天平一样啊。神在这一边加了很多的恩典给我们中间，那这个天平是呼召的天平，加了很多恩典，那这边就沉下来了。那你要怎么样能够对称呢？ 这边就是我们对主的回应，对神的回应啊。所以一定要相称了，那我们这个做的是对了。那如果我们人就是对于这种的呼召的身份我们不明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困难啊。我们在神面前我们就不能够蒙他的喜悦。在约翰福音17:20-21里面，主耶稣他自己啊为这些门徒们祈求，这些门徒的主耶稣除了为这些门徒祈求，他也为这些所有的因着这个门徒这些使徒而信主的人，也为这些人来求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包括在里头了，他要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合而为一的啊。所以不是说在这个教会里面我们是分开的，我们不是的，我们是一个身体啊。就好像耶稣在父里面，父在耶稣里面，我们也在他里面一样啊。这是一个身体的，我们不能够再分了啊，不能再分。这个分呢，对于这个神的教导是完全是相反。那所以呢，我们就看到在蒙召以后我们有什么样的改变。那我们蒙召以后呢，我们是接受基督耶稣为主的啊，我们就有圣灵的内住了。那这个圣灵就是要教导我们要有一个什么样的这种的改变啊。第一个改变呢，就是要有圣洁的，我们是圣洁的百姓啊，我们是神分别为圣啊，我们是跟世人是不一样的。世人的一种光景，当我们从世人当中被拉拔出来啊，放在一边的时候，我们是专属于神的啊。专属于神是什么？就是说被他所使用，也能够有这个权柄能够亲近他。那如果是我们还跟世人一样的那样污秽，那样的有一些旧老我的问题在那里的时候，那就跟神就不能够亲近，就不能够完成啊神的旨意。因为在利未记里面啊，这个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小于前以色列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啊。所以神是圣洁的，那我们被他呼召出来分别为圣的时候，我们就要有那种圣洁的样式。昨天是这个 UW 的这种 football 的啊，他们从11点开始，其实11点以前就已经整个城都是好像炸了蚂蚁窝一样，都是穿红的红蚂蚁啊，满地都是。我早上我来教会，发现哎呀，这些人真是对 football 真是着迷的到这种的程度，满街上都是扎的棚子啊，卖的东西啊，那人都在那边啊，喝酒的喝酒，唱歌的唱歌，在那边玩。如果对于这个神，对于这个教会有那样的热心的时候，多好 啊！所以我们看到，在他们来说，他们的神是谁？就是 football 啊！所以那个还有一个这个柱子在那边摆的，全部都是 football 在上面。所以我们看到一个圣洁的百姓，当我们从外面跨进来的时候，跨进这个教会的时候，你就跟外面不一样，对不对？外面在那边吵杂的，在那边在疯狂的啊，在那边玩的时候，我们来到教会里面啊，我们来亲近神，那我们是不一样的人。所以我们是第一个，我们是圣洁的百姓，我们也是一个合一的百姓啊。我们合一是什么啊？合一就是我们不管是犹太人或者是外邦人，大家都已经这个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的缘故，我们都已经在一起了，我们都是在一个家里面啊。在圣经里面也教导我们，以弗所书2:14-15里面讲到，因着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和睦，或者是他就是我们的和睦啊，把两下合而为一了，把这些犹太人，把这些外邦人都是敌对的，都是有冲突的，合而为一了啊，把中间这隔断的墙也都拆掉。所以就把我们这些信他的人都成了一个新人，看到没有？只有一个人，不是还好几个个体，没有 啊，我们是一个合一的这种身体。所以我们看到这都是神的教导，在圣经里面教导，但是呢，我们也发现有些基督徒他们行事为人，他们跟没有得救以前还是没有两样，那这就是我们需要来帮助他们的地方啊。有些人他们是这个觉得自己非常不错啊，他们自高自大，充满了这个傲气啊，没有人能比得上他的。那有的人呢啊，就是好像我以前我碰到的，在其他一个教会里面，这个医生他是创造教会的牧师，这个医生啊，他已经40年了，教会40年，他就在教会里面40年啊，所以他是什么样的态度呢？他是顺我则昌，逆我则亡啊，是充满了霸气啊。另外还有一些人呢，他是这个感情冲动啊，动不动呢他就把有这个血气啊，他控制不了就发出来。啊，还有的呢，他是用这个基督徒，他用了这个圣经的话语啊来骂人，来攻击人。哦，那这你真是很难抵挡，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些人，好像一个故事一样，啊，有一个探险家，他在一个这个岛子上面被这个吃人族给抓住了，啊，吃人族把他抓住的时候呢，这个探险家就说。现在已经21世纪了，你们还要吃人吗？啊，这个吃人族说，我们也很文明啊，我们现在是用叉子来吃了。但是我们知道，叉子还不叉子还是一样在吃人，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的本性啊，他没有改变，还没有完全的在十字架上被钉死，所以才在教会里面有这样的问题。那如果我们一个基督徒，我们顺服这个圣灵的带领，因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他心里面都有圣灵在带领他，如果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圣灵就会教导我们活出一个合一的内涵。那这也就是保罗在今天的教导啊，关于这个合一啊，我们要怎么样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来体现这个合一的这种教导。那第一个呢，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就是要谦虚，要温柔。这个谦虚这个字呢，在希腊人里面是一个非常不为人所尊敬的一个字。为什么呢？希腊人他不欣赏这个字，因为谦虚就代表好像是一种这个卑贱的这种的光景啊，你在人前面你是弯腰屈膝的这种的奴仆的样式。那这些希腊人他们崇尚的是个人的这种的这个地位啊，个人的这种的姿势的高超。那一个谦卑的一个这个屈膝好像奴仆一样的人，当然在他们眼里面是非常卑下的，那这不是一个好字。但是呢，我们也知道，从心里面这样的谦虚呢，这是一个在神里面是一个好的这种的德性啊。谦虚是一个基督徒都应该追求的这一件的德性啊。谦虚能够肯定别人的价值，那然后呢，你应着尊敬别人啊，你愿意虚心的来服侍人啊，所以服侍人不是一个坏事。那我们就是要从心里面，我们来做一个谦虚的准备来服侍人。耶稣基督面对的这个门徒的时候，很多门徒在那边在那边争啊，谁是最大的？耶稣基督他做什么事？他把一个小孩子带来，叫他们看这个小孩子啊。小孩子这种谦虚的样式，才是在天国里面。才能够进天国，才能够是最大的。小孩子是什么样式呢？啊，小孩子他们很聪明的，他们知道自己有很多事情他们做不来的，啊，所以他们很谦虚，啊，需要要做的时候，请父母亲，请这个大人来帮忙他做，啊，这就是一种谦虚的功劳。他不会说他做不到的，他就是坚持的，他就不做任何的事情，不会。啊，所以一个谦虚的功课是小孩子他从小就有的这一种的美德。那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要有这种的 谦虚的这种的态度。那温柔是什么？温柔不是 一种柔弱无能的一种表现，不是的。那这个温柔这个字的本身呢，是代表说把一些这个野生的动物把它给驯服了。 你好像说牛跟羊啊，你说这个牛真是慢慢吞吞的哈，这个马也是非常的听话，你要骑上去它就骑上去。这些动物本身开始就是如此吗？不是的。他们的老祖宗叫做野牛，叫做野马，对不对？野牛野马你能碰得到吗？碰不上他们的啊！你到了 野牛面前，他就往你就冲过来，跟火车头一样，你要不要让他？你还跑到他旁边要拉着他去耕田呢？没这回事情。但是呢，这些野兽经过人几千年的这种的驯服以后，他们就柔和下来，他们愿意被你所操纵， 被你所驱使啊。所以这个温柔呢，不是没有能力的，牛马他们都有很大的能力，所以他们才能够耕田， 才能够带你跑路。所以换句话说，温柔是什么？就是一个强者，是有能力的人，但是呢，他把这个能力收敛起来，他控制他自己来服侍人啊。所以这个温柔也是每一个基督徒要学习的功课的。在十七世纪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解经家叫 D.W. Dell 啊，他说一个很有趣的话，他说温柔的人他很少想到他个人的权利，一个谦卑的人呢就很少思念他个人的功绩啊，所以这功劳，个人的功劳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温柔跟谦卑的人啊，他们对于他们个人的事情他们都不考虑，而是对于其他的人啊，他是要有什么样的态度。那这两个这种的美德呢，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有了一个完全的这种彰显出来。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里面啊，在二十九节里面，主说我心里面柔和谦卑啊，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样式。耶稣基督他自己就是柔和谦卑啊，所以凡是有重担的人，你如果来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你把我们的担子给卸下来，学习他的样式，他就能够让我们把这些所有的重担都拿掉啊。我们提起他的轭的时候啊，是非常的轻省的，因为他在那一边，他在轭的另外一边为我们提着呢啊。所以他的柔和谦卑就是我们学习的样式。所以这种的温柔呢，在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说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对了另外一个基督徒，他对我们有错，他对我们有一些顶撞的时候，我们是用什么样的态度来对他啊？我们是用一个温柔的态度来对他，而不是一个攻击、一个斥责的这种的态度啊。所以这也都是每一个做基督徒他应该思想的、应该学习的这种的心态。那另外一种呢，就是关于忍耐跟互相宽容啊，就是说保罗说要凡事忍耐，要凡事的宽容。我们知道当 有人冒犯我们的时候啊，我们就是要用这种耐心来等候这个人的改变啊，甚至要经过长期的这种受苦，我们也是愿意的。那这就是忍耐。其实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他就是这个态度，对不对啊？我们在得救以前，你可以思想一下有多少年啊，我们都是用自己的方式来过日子，我们根本都没有想到有一个神的存在，我们也没有对神有任何的表示，也没有对神有任何的尊崇。但是呢，神也一直耐心地等候着我们啊，一直等到我们得救了。你以为得救了以后就没事了吗？啊，神还是在等待着我们，神还是在等待着我们，我们的灵命能够继续的成长啊，而不是人就是保持着当初得救受洗的那一天的光景啊，我们的灵命要日日高升的， 神仍旧在耐心地等候着我们。所以我们看到 这种的忍耐，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需要有。那互相的宽容是什么呢？互相的宽容就是互相的忍耐啊。你如果对方是这种的光景，我们是他的，我们就用忍耐来对付他。其实呢，他也是看到我自己有一些什么样的困难，他也是在忍耐的来等待着我们。所以这就是互相的宽容啊。如果说是如果中间我们还有矛盾的时候，就好像刺猬一样啊。我们想想看，刺猬怎么能够互相的取暖呢？啊，你还没取暖以前都已经先扎到对方了，对不对？那可是呢，如果我们现在去参加这个去参观这个农展会的时候啊，常常有很多的这个家长愿意带小孩子去参加农展会。农展会通常有一个地方，它是专门看这个孵小鸡的，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啊去过。那小孩最喜欢看那个啊，他们把那个快孵出来的小鸡放在这个一个大盒子里头啊，那这个拿着这个保温灯在照它，慢慢的可以看到这个小鸡从壳里头都啄把这个蛋壳给啄个缝，然后慢慢的小鸡就出来。刚出来的小鸡，你看到它是什么样的光景啊？它们全身都是软软的黄毛，对不对？它们都堆在一起了啊。虽然有这种灯在照呢，但是它们还是怕冷，所以都堆在一起在取暖。那如果这一堆是刺猬的话，那根本都是堆不起来了，对不对？那可是小鸡呢，它都是长得很细的这种黄毛啊，它们可以聚集在一起在那边保暖。这就是互相宽容所以可以得到的这个境界啊。如果是我们对人还是有一种这种的啊气不过的这种的态度的时候呢，我们就不能够这个互相的宽容。那保罗也教导我们要和平的彼此联络。这个和平是什么意思啊？和平呢，就是和睦的意思啊。在这里它翻译是和平，其实呢，在哥罗西书3:15里面讲到同样的事情啊，同样的字。那在这个平安里面呢，就是和睡啊。所以基督的里面的平安在我们心里面来做主，在基督的这个和睡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啊。所以当我们心里面有这样的和睡的时候呢，这个是一个爱心的这个行动就可以表现出来啊，来让所有的这个信徒呢都能够连结在一起。因为什么？我们都是互为肢体啊。所以这个做主是什么意思啊？有这个平安在我们心里面做主，就是说是我们一个做决定的一个因素，主要的因素啊。当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要做一个决定的时候，是要拿和睦来做我们的这个做决定的因素。所以我们要用和睦来支配，来管理，来决定我们在教会里面一切的行动。因为什么呢？因为在教会里面的合一是需要用和睦来做我们最高的标准。所以当一个教会它失去合一，甚至到了分裂的光景呢，常常是双方固执己见，觉得自己的意见是最好的意见啊，以为他自己理由充足，但是他忘了一个和睦做主的这个原则啊。和睦做主呢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则。那我们也发现有很多的时候在教会里面，他们双方坚持的是什么东西？都是一些次要的东西，不是真理。他在那边争吵的就是一些次要，那次要的就不是很重要的，对不对啊？就不必要为他争的一个头破血流的光景。那我们也要竭力保守圣灵在所赐给我们一个合而为一的心。我们知道这个合一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啊。我们这个俗语说，这个牙齿也有咬到舌头的时候，对不对？因为都在一个嘴里头嘛。那我们都在一个教会里面， 都有服侍的时候，多多少少是会有一些冲突的。那这个冲突你要怎么解决呢？啊，我们就是要思想到啊，在这个挣扎当中是什么样的光景啊。我们知道罗马书里面讲到啊，因着我们个人的肉体的问题啊，我们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啊。所以我们想要有合一，但是呢，我们在行为上面啊，在我们的个人的这种的意志上面啊，我们就是做不出来这样的事情。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做啊？我们就是要竭力的来做这些事情啊。当保罗说到竭力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啊，他是说是什么样的意思呢？这是一个非常迫切的这个命令啊，而且呢是非常的急迫，在危机的这种的时刻要做的事情，要主动的立刻去做啊，要竭力的去做这样的事情。我们知道当我们在这样摆上的时候，我们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对不对啊？如果我们要做合一的事情啊，如果说是有一些事情我们是需要这个不要那么样的顶撞人的时候，那我们就是要退后一步了。那这就是我们要付出去的代价。那我们能不能做到呢？那我们是需要竭力的去做。那保罗他在开始的时候他就讲啊，我为主被囚的来劝我们。为主被囚的他是什么样的光景啊？保罗他是为了主啊，他愿意摆上他被关在这个监狱里面，那这是他付出一个非常重的代价，对不对？所以他有这种的例子啊，他有这种的表现，已经他先做了，那所以他有资格来要求这些弟兄姐妹们也是同样的要付出一些代价来促成教会里面的合一。我们想到保罗他在关监狱里面，这是很大的苦啊，不是只有失去自由而已啊。我们一想到监狱，在现在特别是在美国住在监狱里面多舒服啊，三餐都供应，对不对啊？这个房间里面说不定还有冷暖气都有，只是失去自由而已。可是在2000年前的时候的监狱里面，它不是那样的光景哦啊，它连这个取暖的衣服都没有，还需要其他的这个门徒把他一件厚袍子给送来，因为他在监狱里面太冷，那更不要说食物啊，这个环境啊，可能到处都是虱子、蟑螂、蚂蚁啊，还有老鼠啊。所以我们看到保罗他是有多大的牺牲，为着这一位主，他愿意被关在监狱里面，甚至到最后他是为主殉道的。所以他所做的事情，他所摆上的，他也希望我们基督徒也做同样的事情啊。可能我们没有做那么多，但是起码这个合一的心是应该有的。那在这里我们也要思想到这个合一的心啊，合一的心是圣灵所赐的。那有的人说啊，这个是所赐的是不是一个恩赐啊？啊，如果圣灵赐给我我就有，他不赐给我我就没有，那不是我不要的，那是圣灵不给我的，那我没有关系，我可以继续做我的事情，是不是？其实呢，这个事不是恩赐的那一种的事，这就是在圣灵里面的心啊。所以我们看到这是圣灵的属性。我们知道圣灵本身三位一体的神，他们的属性就是合一的。那当我们有这个圣灵来掌管我们，这是我们接受主我们所愿意的，对不对？圣灵既然愿意，我们既然愿意圣灵来掌管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很顺从的要有这个合一的心，因为圣灵自己就是一个合一的神属性。当然我们也要知道，我们不能为了这个合一牺牲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真理啊。当我们为了要这个为了真理啊，我们可以牺牲合一的，因为这个真理是不能够变的啊。所以我们 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向世俗来妥协啊，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保罗在这里教导我们呢，就是要有七个不同的一了。在这里保罗说要有一个合一的根基啊，七个一的时候是我们这个信仰的这种根基的啊，那这个根基是不能够改变，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一种七个一的里面呢，我们维持了合一了啊，我们不会说是因着这个基本的真理我们还讲不同的时候呢，我们就会有纷争的。但是呢，在这个七个一里面，我们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面，我们就能够合一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是一身一灵一望啊，一个身体是什么？就是教会。一个圣灵是什么啊？一个灵是什么？就是圣灵。一个望是什么呢？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盼望啊，我们盼望在基督显现的时候能够和他在同一个荣耀里面啊，天上地上万有的都和在主耶稣里面，在基督里面同归合一了啊。所以以弗所书一章十节里面讲的，按照神所安排的日子，在那个日子到的时候，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天上地下一切所有的都在基督里面都归于一了啊，所以这都是我们基督徒的盼望。那当我们有了这个盼望的时候，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一样的。那另外一组呢，就是讲到一主一信一喜，一主一信一喜啊，我们的主啊，他是我们所有属灵福气的源头，他在复活升天以后，他就掌管了所有的全能，他统治宇宙天地，他也是所有的教会的头啊，所以我们这一位主是不会改变啊，他也是我们跟随的这个目标啊，所以耶稣基督过去现在一直到永恒啊，他都是我们的主。那我们也有一个信啊，这个信是什么？在客观里面的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有共同的信仰，基督徒都有一个共同的信仰。那在主观里面呢，就是说我们有共同的行动和态度啊，这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有的啊。当我们分享一件喜乐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说感谢神啊，听到的人也会说哎呀真是感谢神，对不对？那这都是我们同样的态度，我们同样的行动，这都是在一个信里面我们所产生的啊，所以这都是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光景。还有一喜啊，我们借着喜，我们与主同死同复活，得以跟主能够联合在一起啊，所以我们是在基督里面，基督也在我们里面。那这一个喜就一次就可以了啊，我们不用说是喜了以后还要来一个灵喜啊，这是其他的一种不正确的教导啊。当我们喜的时候，我们有了水喜，圣灵就住在我们心里面啊，所以一个喜就够了。每一个基督徒都经历了一喜啊，这也都是我们应该同意的一件事情。最后，我们是一位神，在哥林多前书里面就讲到关于一位神的教导啊，这里说到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众人我们要知道不是所有的世上的人，当然神他创造了所有的人，但是我们跟他有父子的关系，那不是每一个人有父子的关系，而是每一个信主的人，接受救恩的人，我们才是属于神的啊，所以我们这一位神他是我们所有基督徒的父亲。那在这里保罗说这一位神是谁？他是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是住在众人之内的啊。这一位神呢， 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所讲的就是这一位上帝，就是这一位父，万物都是他造的，我们将来也都会归到他那里面去啊。所以这一位神呢，他是超乎众人之上，是冠乎众人之中，也是在住在众人之内。那从这三句话里面我们也看到一位这个三位一体的神了，是不是啊？在超乎众人之上，他是在这个天上的啊，是这位神的，他是冠乎众人之中的耶稣基督，这位神子他曾经在地上，他住在我们中间的，对不对啊？这位这个住在众人里面的是谁？就是圣灵咯啊。圣灵他是住在我们的心里面，他来告诉我们我们应该做什么样的事情，他是我们整个人的这个主宰啊。只要我们愿意接受圣灵的带领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成为合神心意的儿女。所以我们在今天我们看到教会的合一，要每一个弟兄姐妹要有一个合一的心啊。我们不能够只是做一个表面的合一而已，那在世人中间也是会有的啊。在这个打篮球的时候，五个人啊，他们是合一啊，要赢这一场球赛，对不对？那他们非常的合作，他们这个最后他赢了，赢了以后怎么样？就散了嘛，对不对？个人过个人的日子，一直等到下一次排练呢，或者是下一次在这个在比赛的时候。那但是我们基督徒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合一是心里面的合一，我们是每天生活里面我们都是有这种的啊，在一起的这种的经历啊，无论是在这种真正的我们在一起有交通，或者是在祷告里面为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们祷告，这都是一个合一的光景啊。所以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是要有一个合一的心，为主的教会，为主的国度啊，来摆上。那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个合一是这么重要，我们要持守从圣灵赐给我们合一的心。这个合一的心是从圣灵来的啊，我们不能够说是因着我们自己的血气，我们自己所思想的我们自己的事情啊，来抵挡这个圣灵的话语要我们合一啊，造成一些教会的这些纷争，这都不是合神心意的事情。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有这样的心啊，让我们能够顺服圣灵的带领，让整个教会都活在这个合一的神的旨意里面。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感谢你这位三位一体的真神，你自己的里面就是一个合一的整体。主啊，求你真是在赐下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也向我们彰显这个合一的真理，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有一个合一的心，在教会的各样事工当中愿意把最好的摆上，让我们真是都在一个主的带领之下能够彰显出你自己的爱出来，也能够向世人当中能够显明出我们是你的儿女。求主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属灵的脚步，让我们真是都能够成长成熟，成为合你心意的儿女。我们感谢你，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阿门。